桃林隔窗月，罗绮自相牵。半夜三更，门外是哪一个啊？ 是奴家。啊， 奴家，奴家必定是位 女客。 我张三郎真是遭了桃花运了，半夜三更，还有什么奴家来寻我？带我开他进来，带我开他进哪来？哟哟哟哟哟哟！好大一阵鬼风啊！奴家。奴家，奴家，方才明明有我奴家在这里敲门，门开了，怎么又不见了？哎呀，不要是来了一个鬼吧？是回房睡觉去吧，待我关好了门，回房睡觉去吧。啊啊！爷，方才在外面倒是宣他不中，他倒念不吃了的进来了。请问小娘子，你是谁家宅眷？何处叫我？因何营业至此？请到其相。 小伙子啊，我看啊，我回家， 小娘子， 我看啊。 小娘，尊来。 了八月，说的口渴，说干，总要弄杯茶来吃吃才好。 Thank you. 魏晨荣继续向大家来汇报他的学习的成果。在昆曲界有一句谚语，大家可能都知道，叫做男怕夜奔，女怕思凡。魏晨荣下面为大家献上的将是他深得韩派真传的聂海记思凡。下面请大家欣赏魏晨荣演出的思凡。

情。 Thank you. 是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是魏春荣演唱的昆曲《思凡》。听众朋友，今天请您欣赏一组昆曲选段。昆曲《长生殿》是清代洪升撰写的一部传奇，它以唐代安史之乱为背景，讴歌了唐明皇和杨贵妃之间的爱情。迎相哭相是其中的一折，说的是杨贵妃去世之后，唐明皇心里对杨贵妃还是念念不忘，命人雕刻了一个杨贵妃的塑像。迎相哭相说的就是唐明皇见到杨贵妃的雕像，悲从中来，失声痛哭的这一段故事。请听其中的一段唱，曲牌的名字叫《滔滔令》和《托布山》，由蔡正仁演唱。 Oh! 《浣纱记》是明代梁辰瑜创作的一部传奇，经过音乐家魏良朴的加工，成为第一部搬上舞台的昆曲。继子是其中的一折，说的是伍子胥为了解除后顾之忧，把儿子寄放他处，儿子不愿意离开父亲，父亲开导儿子，父子两人在路上一段对唱。曲牌的名字叫《胜如花》，纪振华、金彩琴演唱。 金秋露，黄叶飞， 哎呀， 天双双里，天哪 三季是戏曲舞台上各个剧种都有的剧目，比如我们经常看到的秋江。昆曲秋江以闺门旦和小生为主，一生一旦极尽缠绵哀怨。请欣赏岳美缇和张敬贤演唱的这段秋江。 Thank you. 中。